比如说徐小平啊、姚劲波啊等等的，这样 通过他们一起把这个事情给去普及，然后让更多人去接受，有一万多的这样一个媒婆的一个量级， 是的是的， 方式让这个媒婆更有意愿的说我要去加入，我要去参与，有哪些媒婆的奖励的机制或者是一些宣传的一些方式？ 其实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就经常可以就会发生这样的场景，就比如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人就问说哎你还单身吗，他就会说哎如果你还单身我再给你介绍点对象，其实这样的人其实平时生活里面就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一部分就是我们利用的大家的一个八卦的心态，就大家都会希望去帮身边的朋友去介绍对象。然后第二的话是说媒婆注册上来之后，比如说他召集到了20个的单身团，所有在平台上想要联系他单身团的人的话都要给他进行一个打赏，也就是说媒婆在这上面其实是可以赚点钱的。对，然后第三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鸡不报的事情，所以有很多非常热心的媒婆就会在上面长期的活跃。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你们平台上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呈现？ 单身通过媒婆注册上来，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身都需要有一个媒婆做背书，对，他需要通过一个媒婆注册上来，然后如果他注册上来之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跟他匹配的人。一种方式是通过媒婆，我们会有一个媒婆列表，那媒婆列表里面我们会通过你的一些条件、你的一些圈子、兴趣爱好或者是二度人脉关系等等给你推荐适合你的媒婆旗下的单身团，你就可以通过这些媒婆旗下的单身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人。然后第二点的话可能是跟其他的婚恋网站有一点点相似，是通过你的一些择偶条件去给你优先推荐适合你的人。当然我们后期会融入一些大数据跟人工智能的方式去帮助你去筛选更适合你的人。 这个人是刷礼物然后还是怎样？ 更严肃一点，所以一个单身上来之后，他去比如说他觉得有一个女生他很喜欢，他有两种方式去跟他联系，一种是说他去点心动，那心动完之后呢，可能这个女生也会回他心动，所以他们可能会互相心动，但是呢他要取得跟这个女生联系的方式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申请加微信。就我们不做 IM 嘛，因为我们觉得以前做 IM 的话基本上大家聊两句基本也去微信了，我们干脆就不做这件事了， 明白， 直接就去微信。那获取这个女生的微信号呢，她可能就要打赏给她的媒婆，就是她想要认识这个女生的媒婆一笔诚意金。对， 那这个是自行定价还是现在目前是一个？ 现在我们目前是统一定价，就是比较便宜是2块钱。大家可能媒婆也并不是想说我就是要赚这个钱， 明白， 我只是想说哎这个钱可能就是我的一个荣誉感，这样的东西而已。 了解，而且帮助别人做这样一个事情就一个挺有幸福感的这样的。 对对对，但后期的话我们可能是会提价或者是有一个自由定价。 最开始为什么想着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嘛？百合网的联合创始人穆言，然后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实际上已经算是最长的，在婚恋领域待了最长的几个人之中的一个了。对，然后所以我们其实一直也都在思考婚恋领域的一些问题嘛。然后之前我们觉得婚恋领域主要有几个大的问题，比如说他的那个每年要花在营销类型费用上面的，就市场费用上面的这块就是投入要非常非常大，然后就造成了说其实它的利润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其实我们想通过一个媒婆作为一个节点的方式去宣传这件事情，因为以前的话没有人愿意去宣传婚恋网站嘛，大家都会觉得比较不好意思去宣传自己在用一个婚恋网站，所以变得没有人愿意宣传，那这块的话他就每年得投入很多的市场费用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单身人群他每个人注册上来其实都是一个信息的孤岛，那每一个人之间其实是没有联系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去验证一个用户信息的真实性。其实很多网站都做了一些方式，但是事实证明，第一很少人愿意上传那些资料，第二的话其实这些方式也并不能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其实是通过一个朋友背书的一个方式，就每一个单身上来都是要有一个他的朋友做他的一个背书，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让这件事情变得更靠谱，让他的资料的真实性会更可靠。因为第一他有一个朋友在上面，他不好意思去填特别假的资料，第二的话比如说你下面有个单身我认识你的话，那我就会对这个单身的资料会产生比较强的一个信任感。 那在做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瓶颈和问题呢？ 之前的话，实际上我们做的产品是从年前开始做的嘛，为什么会做的相对比较久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有两个角色，然后两个角色之间切换啊，分享啊，然后每一个角色在每一种情况下点击打开、分享打开，都会产生很，就是它整个交互的逻辑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这块其实也是个难题。其实其他的就会还好，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做应该这么讲，就是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比较多人是做婚恋， 对， 原来就是做婚恋，包括我们的产品经理也是花田，就网易花田的最后一任的产品负责人，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小小的问题，是在于我们都太了解婚恋网站了，但是我们忽略了其实大多数人不怎么了解，所以我们在产品设计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想了说非要去符合小白用户的一些使用习惯，但是实际上它还是过于复杂，就造成很多的用户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 APP 是刚刚上线，然后安卓也刚刚才上线，所以这个基本上能作为是第一版。 明白。那有那么多的前期的一个人员帮你们去背书，有那么多好的资源，然后自然而然的是呈现了一个很好的产品，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种子用户的获取这样一个效果，那自然而然我觉得后续的融资应该比较好谈，包括有自己的团队合伙人在这一块。那自己你们目前现在团队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团队有12个人。 做这样一个平台可能需要更多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壁垒来去呈现， 技术只是基础吧。其实这样的平台我觉得运营还是最最关键的。 明白。但是这运营是你们强项，自然而然的到后续可能有更多的玩法或者其实你们会去呈现。是在12月份还正式的去上线，然后到现在可能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也就上万的这样一个注册量，能聊聊您之前一些创业的经历？ 之前其实我跟现在的合伙人就是慕言相识，是我最早是在百合网工作的，我当时在百合网负责新媒体这个部门，因为我对新媒体这块是了解比较早。那新媒体其实说是新媒体，但是实际上就是社会化媒体这块。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近几年来，就是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啊，或者运营啊这块的话，其实是包括对于很多产品、很多创业团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现在一号媒婆在微信端的一个，就是传播，实际上也就是我之前所接触的领域。所以之前我是在百合管新媒体部门的，后来2011年下半年的话，我在深圳创立了一家公司，就是那个当时叫上达微营销，现在改名了。然后在去年的8月份也上了新三板，对。然后所以其实之前我在社会化媒体这块的有一个相对较为成功的一个创业经历，对，然后对这块理解啊、了解啊也比较深。然后之后的话，实际上我就回到北京之后，我会做一些个人的天使投资，包括我跟很多的那个创业者也有合作，然后帮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运营方面的指导啊，包括说帮助他们去做一些创业的服务之类的事情。对。所以我在跟一线的创业者的接触可能有个4-5年的时间，包括说我自己投的一些项目，我也会参与他们的一些运营的和产品之类的有工作。 那都是和新媒体和社交和那些泛娱乐或者是消费升级这些领域的吗？ 新领域其实都有涉及，包括一些亚文化的领域。 明白。那从之前的创业者，包括到现在的做投资人，然后包括现在又转型创业，那在这样一个路径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有哪些改变，或者是第二次创业的时候会有哪些不同？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想过。实际上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因为是乙方嘛，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我记得当时经常就是加班熬夜通宵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当时做社会化媒体的人才并没有那么多嘛，所以可能我每个项目都得跟可能每一个项目组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今天要提案，他们今天通宵，但对于我来讲，我可能要每天都通宵。对，但是当时我没有觉得，就跟现在这次创业不大一样。就当时的话，你就会觉得你时间是有边界的，就是我把这件事情做完，哪怕就是通宵，但我也知道通宵就好了。然后我也知道我付出多大的时间啊，付出多少时间啊，付出多少精力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东西，甚至就是说我在资金压的问题，因为我们是 拿一个项目赚一笔钱的这种样的模式。对，然后现在的这次创业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就是你感觉你时间没有边界，就很痛苦。但是就是自从做了一号媒婆之后，就因为我们之前还尝试过其他方向嘛，但是自从做了一号媒婆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因为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捷报，就我的哪一个朋友啊，或者朋友的朋友啊，或者媒，我们因为我们有个精英媒婆群，这群里面的所有的媒婆每天都在跟我们报一些喜讯，所以每天都过得挺有意义的，虽然很累。 不是很工作的这样一个事情，但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欢快，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点，然后包括认识的一些有更多有趣的一些人。 主要就是说能够让听到很多人真正脱离单身状态嘛，找到男女朋友，包括说前一阵子我的一个很好的单身七八年的闺蜜也刚刚在一号媒婆上找到男朋友。对，这个事情对我来讲还是很。 你们在合伙人方面你们是如何去相处？ 前期的话我跟慕言都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讲脾气比较好的类型的人，所以我们之间如果有意见分歧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都是可以商量的。但后来比如说我们可能用户量上来啊之后，我们可能想的方向有点不同， 是，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是会起一些争执，但基本上我们肯定是会拿数据说话嘛，然后如果说每个充分沟通之后，我们要么我认可他，要么他认可我，认可之后我们就是按这个方式。 一个很好的项目会有很多人，是不是会有很多投资人去跟投，或者是抢着要去投你们？ 天使轮的时候实际上是挺快就弄完了，是一些朋友投的，不止一个，是有几个人，他的一些三观跟我们比较相似吧。又有一些投资人他可能就是纯粹希望你快速融资嘛，他们可以快速获得一些回报啊等等的。可能我们会按比较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那你们目前现在的发展节奏是怎样的？在2017年下半年会有哪些的动作？ 我们现在也正在融 A 轮，进行 A 轮融资，然后如果完成 A 轮融资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去跟一些电子节目啊进行合作，包括跟一些企业，因为我们也会有 to B 的一些项目嘛，不是项目，就是 to B 的一些媒婆，比如说企业入驻之类的，我们会跟一些大的企业去进行一些合作，包括去举行一些活动。然后我们会在社会化媒体上面做一些投入，因为我们本来觉得就是说媒婆这件事情就是通过社会化传播来进行一个比如说单身招募啊媒婆招募也好，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社会事件。 在线上这一块呢，线下呢你们会有很多的活动去配合一块来去执行？ 说实在线下活动这一块的话我们目前没有考虑比较多，可能我们会去跟一些活动去合作，事实上现在也有很多活动开始找我们想要来跟我们进行一些合作。对，那可能我们前期的话会先去跟这些活动去进行合作，然后我们会自己做一些小型的一些活动，但不会在线下这方面投入非常多，因为线下这块实际上从这么多年经验来看有点比较难做，它做不大。 感谢一号媒婆的联合创始人戴晨飞戴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微风3到4级，天气多变，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是说与不起，我们的宇宙降临，骨子里那热情流动着，那旋律当歌声，我们一起，我爱你，就是你给我幸福的氧气，快乐不会过期，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看似你，就是你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只属于我和你，倒数三二一，十字那样记，为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告白着身体挥洒那汗滴，我天气包围着你，严肃的阳光也沉不住气，跟着旋律往世界的顶端去，哦哦，彩虹的阶梯为我升起，天使的翅膀挥洒着甜蜜，充满惊喜，随时有恋爱憧憬，口袋里的秘密转个圈，是你给我幸福的氧气，快乐不会过期，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看似你，就是你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只属于我和你，倒数三二一，十字那样记，为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我是你给我幸福的氧气，快乐不会过期，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看似你，这是你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只属于我和你，倒数三二一，十足那氧气，为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我